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44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86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9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11.6，跌2.6；盈富基金19.67，跌0.4；阿里巴巴87.4，跌0.5；美团172.1，跌0.3。比亚迪股份223元，升2.2；新东方在线33.95，跌3.65；友邦保险73.5，跌0.4；快手62.75，跌2.65；中国海洋石油9.93，跌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026，瑞士法郎7.99，澳元5.278，加元5.96，新西兰元4.737，欧元7.783。每百日元兑港元5.4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5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0点，跌196点。港金报1593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02美元，卖出170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稍为车多缓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过咗果栏。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节庆活动，直至到下个星期二嘅上昼10点，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外嘅巴士站啦，系会稍为调动又或者暂停使用噶，乘客要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3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家营最爱。 多成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仲可以做啲咩啊？ 奔神，梗系饮翻杯，听住歌，跳住舞，开心啊！庆中秋啦！ 骚动音乐，祝你中秋节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 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千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朋友之间需要互相扶持嘅 ，Elton John 加埋 Britney Spears Hold Me Closer。 Elton John 自己一个人唱的版本，但今次有一个二人的合唱，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九位 Elton John 加埋 Britney Spears Hold Me Clos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唔知几多嘅骚动音乐， 搞错啊！星期三啦， 是是 一个礼拜嘅中间。 咁啊，呢个礼拜嘅中间有咩听啊？听骚动音乐，听骚动音乐访问咯。 系啦，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六点钟将会系由 JW 黄浩儿出现嘅，带嚟有佢嘅新歌 FF 啊。FF 咧就真系带俾好多幻想空间大家嘅，咁所以咧转头就会听到佢讲当时到底佢点样幻想咗一个画面出嚟咧，导致有 FF 呢一首歌嘅诞生啦咁样。咁至于幻想呢样嘢咧，其实呢一个题材咧亦都系正正系我今日想讲。 我估到你啊，头先讲咁强调咁大声讲幻想呢两个字，睇死你咁样转落去 系嘛？呢个 tag 系咪有啲夹硬啊？ 我听得出咯。 Okay， 你睇下唔知道知 唔知道 ？OK， 咁因为咧，其实今日想讨论一个可唔可以话系认真啲或者沉重啲嘅题材，就系、是、我想讨论呢个 近嚟咧，歐美嘅藝術界開始討論緊，就係藝術已死呢個議題啊！即係點解會突然間啲人咁大反應話，哇咁大件事，藝術已死咁樣？就係因為咧，話說最近有一單，我睇咗一單新聞咧，就係喺外國有一個藝術圈，美國嗰邊有一個比賽，就係一啲藝術繪畫咁樣嘅比賽啦，咁啊數碼繪畫比賽咁樣。咁咧。佢就有一個嘅冠軍誕生咗出嚟咧，就係、是、嗰個人咧，原來一路佢都冇講到，就係、是、原來佢係用一個 AI 嘅軟件，嗰、那個 Midjourney 咧，就攞咗嗰個軟件 AI 嘅生成出嚟嘅圖片咧，就攞去參賽啦。 可以講少少 background 嗰、那個Midjourney 啦。咁當然啦，佢係你可以免費可以用到，咁當然你亦都可以俾錢啦。即係而家好多程式都係咁啦。咁佢咧好有趣，佢就唔係一個叫做獨立嘅軟件下載嘅，佢係一個你當啲人寫咗嘅類似一個 program 啦，咁你就係佢 attach to 一個叫 Discord， 即係一個都係免費嘅軟件，即係啲通訊軟件啊、討論區軟件啊喺裏面。因為我身邊有一啲朋友都有 玩 咧，咁我見到啲圖好靚，初頭問：哇，你畫得咁靚，原來畫畫咁勁啊！咁，跟住佢話係一個咁樣嘅新興嘅軟件。做出嚟嘅，咁我就有试玩过，都真係几有趣嘅。 啲人话好劲㗎嘛，就咁你打啲关键字落去，佢自己就会生一张图出嚟㗎。 係啦，基本上就係你打一好 exactly 就係阿斌所讲呢，打啲关键字落去，佢呢就会按住佢嗰个叫做最多大数据时代，其实佢都係某一啲字等于某一啲图，即係譬如猫就係一隻猫囉。咁、譬如可能你讲未来，咁可能喺網上面好多唔同嘅圖片，未來就等於可能我個城市有架車離地嘅咁，佢有好多呢啲嘅數據，然後按住你俾嘅一啲字眼，佢就會將佢嗰個 system 裏面呢啲字眼所 imply 咗或者所附帶嘅一啲圖片咧，佢用佢嘅一個公式咧，將佢合成變成一張圖。咁你打得越多越仔細，咁佢咪可以 出嘅 可能最貼近啦，係、最 detail， 而佢。當你打咗一堆嘅關鍵字，可以同時 gen， 我冇記錯，好似係六張定四張圖。咁、四張圖之後，你可以再揀，你撳落去，你仲可以揀一個功能，可能類似叫做 variation， 即係令佢有變化。咁佢就會又係按住嗰堆字再變再變咯。即係譬如我自己整咧，我整嗰啲圖係咁樣。 哇！你好似嗰啲哇！你而家做咗設計師 啊？我整咗幾張咯，係啊！我 呢個《奇異博士二》入邊嗰啲場景係咪就係你設計？ 我整呢一個咧就係話日本動即係全部都係打英文字啦。譬如Japanese Enemy 啊 ，Future 啊，跟住 Urban 啊，跟住總之我係想做一個未來城市嘅感覺嘅。咁、當然佢有一啲因為日系嘅關係咧，佢可能會同時出現咗啲有富士山做背景嘅圖啦。咁因為佢自己嘅理解同你嘅理解對於日本動漫可能唔同啊嘛，佢嘅理解日本動漫就喺日本嗰度嘅 嘢咯， 咁 有日本嘅元素啦咁樣。 咁當然其實你都要佢學習之餘，你都要學習究竟你用啲咩字眼係可以做到你要嘅效果咧咁。咁當然亦都會有人救病啦，就哇咁都係藝術咁。但喺我嘅角度就係、嗰種藝術要求同以往唔同啫。以往一幅畫你就真係落手去畫啊、賞色啊成啦。係。咁而家呢一種咧就係、是。聯想力啦， 意念上 你要能夠形容得出或者你講得出嗰幅畫係點樣，然後由別人去幫你形成嗰件事， 係 共同完成咯。 所以你講呢樣嘢咧，就正正係今次呢個事件嘅一個最大嘅爭議位嚟嘅，因為咧嗰、那個嘅冠軍咧，佢就用咗呢個 Midjourney 咧，佢就自動 gen 咗成。幾百張相出嚟嘅，咁佢嗰陣時用嘅字眼咧，嗰張圖叫做太空歌劇院，好勁啊！又太空， 又 歌 劇 院，好有聯想空間啦、啊，咁樣。咁佢就足足用咗成三個星期嘅時間，咁佢就將呢個 AI 軟件 gen 出嚟嗰幾百張相，佢就最後一路篩選，揀咗一張佢自己覺得最滿意嘅圖片去參加比賽。咁然後參加咗個比賽，個比賽就俾咗個冠軍佢。咁然後之後佢自己先開估翻，原來佢係用呢個 AI 軟件去生成呢張圖片，就引嚟好大嘅爭議，就係、是、到底呢一種能唔能夠被稱為藝術呢？藝術係咪已經已死呢？咁、我諗。就是剛才你所說的那個位置，就是以前大家對於繪畫可能是一個技巧上啦，即係嗰個你手畫畫嗰一種嘅一種傳統工藝上嘅要求啦，而佢呢一個方法就可能係真係可能冇需要用一啲好 好多時間花喺畫呢個技巧上面，反而佢係用諗嘅方式啊，我想做一個點樣嘅主題咧，佢可以表達啲乜嘢咧，而去參加咗呢個比賽。咁啊，所以評審都有諗過係咪要將佢嗰個嘅冠軍去收翻嘅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嗰樣嘢，其實就係而家做藝術作品好多時候咧，好似都係。作者已死啊，即系点样为之作者已死呢？作者已死即系话受众咧，即系去睇啦，或者去听啦，或者去读嘅一啲受众咧，佢好多时候睇完一个作品之后，佢会自己即刻脑入边联想咗好多佢嘅一啲解读出嚟，而嗰样嘢好多时候往往系同作者原本佢哋自己所谂嘅意思系完全系冇关系嘅。 听苏 董 音乐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啦。每次要估嗰啲歌咧，我哋每一次就系用紧呢个玩法去玩。 冇错，基本上你听我哋访问，成日都啲 估埋嗰啲嘢， 创作人都话错。咁就係作者而死嘅一個例子啦，咁樣樣。咁即係但係正常嘅，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一啲藝術作品最犀利嘅一樣嘢，就係帶咗好多嘅聯想空間俾我哋嘛。咁但係呢一種就係、同時間亦都係被救病，就係話喂，你都冇聽過個作者佢真實嘅諗法，你就賦予咗一啲咁嘅意義喺當中，係咪真係啱咧？咁而呢樣嘢亦都導致到點解呢個人會得到一個冠軍啫？咪就係因為啲評審佢睇。睇完张图之后，佢自己已经联想，哇，好犀利啊！入边所带出嚟嗰啲嘢好史诗级啊，哇，好有想象力啊！咁于是乎，佢就可能俾咗一个嘅 冠军 佢。咁但系到发现后屘就系我话俾你听，系啊，唔好意思，系电脑生成出嚟，佢就会即刻觉得，哎，好冇灵魂呢样嘢，点可以咁样噶？咁就同本身嗰个作品，即系嗰张图，其实就系一张图嚟嘅啫嘛。无论如何，佢都系一张图嚟嘅啫嘛。咁就会产生咗呢个好大嘅一啲差别咯。咁我谂其实有时听歌都系啦，即系我哋会即系当然歌曲有一样嘢好就系有歌词睇，我哋可以睇嗰啲歌词度睇到写嗰个人嘅一啲谂法或者有啲，但系有时啲歌词亦都可以系好抽象噶嘛。然后我哋就会将嗰啲歌词有好多无限超级 嘅联想、 远嘅联想同解读噶嘛。 即系有时觉得哦，佢呢度咧暗示紧啲咩，呢度暗示紧啲咩，其实人哋本身可能冇咁谂噶。即系你其实歌词就算你写到白一白咧。都可以出現呢種狀況噶，亦可以無限解讀，覺得哦佢咁填咧，其實呢個字咧暗示嗰啲意思咁樣，但其實可能佢本身冇咁諗噶。 嗰陣時讀書嘅時候，成日有一個笑話就係、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有講過，就係藍色窗簾啊，作文比賽藍色窗簾呢樣嘢嘛，就係話咧都同作者已死呢樣嘢有關嘅，就係、是、即係有個學生去做即係考試啊作文啦、啊，咁樣然後寫咗藍色窗簾，唔知點點點，跟住個老師就俾好高分，因為佢覺得藍色係代表咗佢內心嘅一種抑鬱啦，而窗簾咧就係、是、對於佢內心嗰種封閉啦，所以嗰個意境咧就好靚啦，咁樣即係就會有一啲咁樣嘅無限聯想生產咗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期，我哋去睇一啲藝術作品嘅。时候系咪有时唔好谂咁多住先？系咪褪翻后一步先？即系听一听，第一你可能听一首歌，咁你欣赏佢嘅编曲之余，系咪都去尝试寻找一下啊？到底佢嘅创作意念真实嘅一面系点样嚟嘅咧？而唔好我哋自己自由地赋予一啲嘅意思俾佢，咁样可能好啲咯。 因为我应该咁讲嘅，你啱啱讲嗰样嘢我又明白，但我个睇法系咧，睇。好快咁讲，睇情况 系 睇情况嘅意思系你去解读或者揣摩创作人嘅谂法、 嗯。 我觉得呢件事本身系中性嘅， 系 甚至乎可能系创作人佢都想你咁做。佢好多时候噶，你啲电影 open end， 你问啲导演啊或者成，可能隔咗好多年佢先走翻出嚟解话，就因为佢唔想个作品咁快有一个单一嘅定论。佢、 嗯、 做 open end 就系想俾大家有联想嘅空间。咁、 嗯、 呢个如果创作者佢本身嘅原意系想你有呢种幻想，咁佢个本质系咁，咁呢件呢个所谓去头先讲紧咩作者已死呢样嘢，咁咪 就好 似咯，譬如歌手有时都会讲嘅，我哋有时都会好想追问最初系点样样谂啦，咁但系佢哋都会讲嘅话，其实都会想留翻俾听嘅听众，呢、這个就系嗰、那个intention 啦，即系嗰个目的啦。咁如果本身目的系咁，呢件事冇问题嘅。我觉得今次呢个情况最大问题系咩呢？就是因为佢系一个比赛， 嗯，都系 比赛嗰件事就唔同咗啦。 系 头先嗰啲系你即系娱乐啊 ，leisure 啫 嘛。但你放咗去比赛嘅时候，你有高低，其实艺术本身要比赛，我觉得真系好难嘅。 系，因为你呢样嘢系点样比咧？你个准则在于边度咧？ 系啊，你真系唔知道，即系我唔知嗰个比赛佢有啲咩嘅准则啦。咁、但系本身。咁假設佢真係要搞咗個比賽，咁佢要分高低嘅時候，呢啲嘅自我投入，我覺得就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可能唔可以放得太高啦。 嗯嗯， 因為咁就太過人啦嘛。咁你個比賽喺我嘅理解啦，有一個叫做所謂同一少少嘅標準，大家喺同一條尺去度一啲作品，咁先至公平啦。所謂，所以喺呢個情況會覺得好奇怪，就係咁解咯。而另一樣嘢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嘢 point 得好有趣，就係、是。就好似同一间酒店喺唔同嘅网站有唔同嘅价钱，同一件作品原来由唔同嘅人做咧，你对佢嘅喜恶程度有分别。 系 幅画都系咁噶啦，哦，原来系一个人去画咧，你就觉得佢好劲，原来电脑做出嚟咧，你就鄙视佢噶啦，你就话佢唔劲啦。咁究竟其实你系问紧英雄嘅出处啊，定系真系艺术英雄莫问出处？呢、 這 个就系另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喺你啱啱讲嘅故仔，我觉得。 同埋而家咧，我发现即系除咗我哋头先讲呢个绘图软件之外咧、其实之前都有睇过一啲新闻咧，就系话其实而家连作曲都可以开始有 AI 嘅辅助啦。 系、噶， 即系电脑你只要打一啲嘅关键字俾佢，佢自己已经可以写到一段旋律出嚟俾你噶啦嘛。将来有机会可以系原来作曲系一件非常之简单嘅事嚟嘅啫。 系啊。 咁但系到嗰阵时候，大家。又点会点样去看待创作呢样嘢，或者点样去看待作曲呢样嘢咧？系咪真系系咪越嚟越不值一提咧？咁样样， 因为你讲过喺音乐上面咧，呢个问题仲存在咗好耐添嘅。先讲一样嘅，我觉得就系艺术嘅嘢，我哋做咗，我哋接触咁多，即系歌都系艺术啦。如果你本身当呢一件事系一个。娱乐兴趣嘅话，你觉得使乜咁烦呢？我觉得咁，你个出发点咪觉得咁呢？咁就 OK。咁但系如果你有阵时好想同人讨论，同埋你要深入想去分嘢啊，或者你想建立自己嘅 taste 啦，叫做你想深入啲，唔系净系纯粹 for 分 for 休闲咧。咁首先你要了解自己一啲标准先咯。系啦，即系你要睇下你本身的目的系咩？纯粹 for 戏咁是但啦，冇所谓啦。但你真系想分析，你要知道自己嗰把尺喺边，因为你讲音乐嗰样嘢，呢个争论出现咗一段。时间即系而家就 AI 作曲啦，电子音乐出现嘅时候，其实已经俾人闹噶啦。 系咩？ 电子音乐出现就系因为嗰啲嘢，譬如你唔 系假嘅声嚟嘅， 系啦， 唔系真乐器咁， 系啦，唔系你弹落嗰个吉他度，或者唔系你 keyboard 你揿出嚟、你用电脑读佢出嚟，已经嗰阵时出现一啲 software 已经俾人诟病，再加上而家你做电子音乐，哦，你 download 一个软件，你可以买嗰啲叫做 plugin 啊 preset， 就咩都做到啦。 首先嗰啲声唔系真实啦，第二就系嗰啲声唔系属于你噶啦，衰啲咁，因为你买翻嚟，当然你可以再微调啦。咁究竟嗰样嘢有几多系属于你咧？咁呢个可能会同传统一啲人觉得我自己弹作一个曲出嚟揿嗰啲声，同你去买翻嚟 tune。是觉得不同，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电子音乐不是音乐。 可能他觉得那个、感情没有在里面。 是啊， 很冰冷的样。 是啊，即是这个争论我想在电子音乐出现的时候看一些文章已经以前已经有人这样讲。所以你自己要知道那条线你自己去你才可以讲得到下去咯。是啊，即是这样都不是就是现在 AI 就更甚了，这个我觉得真的迟早会出现，也都是一个 gimmick 咯。 不过又的而且确真的会转变的，即是好像你刚才这样讲，其实到现在电子音乐那个大家那个接受的程度都高了很多啦。 是啊，咁所以就这样咯，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的就是眼界阔一点这样去看咯。对艺术的其实真的没有一个框框。就快满透，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没固有，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属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转每个宇宙啦 ，Quick 吸九层，厨师煮门，文清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我明白，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讲。 醒。去向不定，那是可否？变坏即纠正，你是未跟丑。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八斗，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热，我要意志很酷热。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粒尘，含胆跳人，树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更冷静，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听过呢首系 Ben 同埋阿黄淑曼作品，叫《我在每个宇宙都》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的新冠确诊个案再重上过万宗，新增10194宗个案，本地感染占10030宗。医管局呈报16宗患者死亡个案，年龄由47至99岁。医管局相信其中10宗死亡个案与新冠病毒有关。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47岁死者已经打了3针，本身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屋企不省人事，相信死因和感染新冠病毒无直接关系。学校方面，799间学校呈报1361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建议22间学校个别班别暂停面授课一星期，涉及24班要停课。7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近100人要检疫。受贸平安达臣道天秤倒冧意外，造成两死七伤，其中一个被困伤者仍然未救出，消防已经确认位置，正全力搜救。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严英杰话，被困工人在天秤的底部被压住，只是见到他的下身，期间多次和他沟通的时候，对方并没有反应。他说消防在朝早10:49接报，7分钟之后到场，发现倒冧的天秤压住6个6米长的货柜，消防花了34分钟救出6个人，其中一个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亦派出一架大约650吨的大型起重机到场，协助吊起天秤，正全力搜救被困的伤者。行政长官李家超关注在安达臣道地盘发生的严重工业意外，他们死者家属致意慰问，希望伤者早日康复，社署将会为他们提供适切协助，包括情绪支援、辅导和经济援助等。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已经汇报情况，劳工处会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亦都已经展开巡查全港其他使用天秤的地盘，确保符合安全规定，尤其留意天秤的竖立和支撑是否稳固和有足够强度。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央视报道，经查，沈德荣丧失理想信念，背弃职责使命，罔顾党中央305申，大肆干预插手司法活动，从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沦为法律秩序的践踏者，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公器私用，丧失纪法底线等。 央视又说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并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依据有关规定惩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只是排到近理工大学对开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就在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逼街，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兆安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和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毛园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毛园买嚟送俾白风夕嘅朱瞻，更出口述劝玉毛园唔好送。最后玉毛园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如果我唔唱歌，而家200多磅啦，或者聽人哋嘅感覺，對你嘅歌嘅感覺，亦都而家現興緊啲咩嘢？而家潮流本地音樂係點？外邊嘅音樂係點？作一個比較，要跟得翻嗰個步伐啊！ 每一次我做任何一個作品嗰陣時咧，我都係享受過程。各位朋友，我係譚詠麟，佢咧就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光。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光。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来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而家都有啲高水平嘅创科嘅企业，都系东莞嘅，唔止系深圳嘅。 香港东莞社团总会执行主席梁麟。 东莞系一个制造业嘅中心，创业嘅应该向东莞。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成估唔到佢除咗吹得，仲唱得噶、哦。 系啊，唔系你估。 一名就是 CY Leo， 由之前一路大家认识他口琴家的身份，在露出了自己的个人作品。 摇摇曳有冬过，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将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那么轻如素。阳台和树荫一起看风景，流悬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Leo 的作品，随着口琴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歌名叫做《飘飘》。延续这种舒服的感觉，就有另一首新收到的派台作品，来自初同和洪乐儿。 又到夜深，同样是一人，内向地交过身，不说话都已够很兴奋。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喜欢独个又有罪 吗？ That's what you want, not what I want. 其实你我怕相似，随便在地球乱逛，看星星吗？ 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十七岁的当天，是你逃出这屋檐。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抱着对他的眷恋，恶无面子，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习惯或经验，化做某某在某天，等一刻相见。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不走不眠。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 首有啊，初同埋啊 ，Ivy Hong 嘅《向外世界》之后，听下呢首有乐队 Blaster 嘅派台歌《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 今天你白发又有没有多点？不变，抱 常对他的依恋恶我面前，而实在不相见。翻起了旧照片，发现没有你的合照，很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大家可能都好挂住啊，挂住以前嘅生活，以前同对方嘅啲回忆。仲要到夜阑人静，得翻自己一个人攞起个电话嘅时候。望住嗰张相，望住嗰啲文字，不其然就谂起佢啦。张曼芝的排头歌叫《关于前面》， I put my mask on， 当我可悲 飞，先可比得一起。雅人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雅人得忍者般方法一生去控制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如在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扮演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上地落令你手任让被倒地，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出八卦念那警方，八卦太过刺耳，我会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出声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无重力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请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现实是因果，不想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知错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偏低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我好好巩固主角。就为自己地方，为着自己愿望，我已变成八卦你那警方，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怎施展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信表露到重量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现在活于新歌天吗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是因果，不想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或者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舞。从来一为着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唱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是自我疯狂，今天识出信号，今天先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 ，I take my mask on。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n。现在没预算过点吗 ？Take my mask on。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现实是因果，不想 I bet you like。 佢名字 Aden 红座星，今年嘅男新人，有佢呢首新嘅派头歌叫做 Mask Off。讲嗰样就系用即口罩啊 mask 嘅呢一样嘢所拉出嚟嘅意思。讲我哋人平时可能都系戴住一个面具。 天色要分裂，海色要分裂，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天纹，不需要自知，需要四一，需要二。很需要分离，很需要分离，逼着要出现更好的时机，更好的时机。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到此，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

li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秋家迎最爱。 子豪阿涉，知唔知中秋节屋企人最想你加咩呢？ 加人工继而加家用啊， 或者加餸咯，天儿。 加呢啲固然好啦， 但其实最想都系你加啲肉紧，关心佢哋多啲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屋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见佢近排好开心、啊， 梗系啦，又可以出歌，又可以拍剧，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心旷神怡，王浩怡， 做到自己中意嘅嘢，人都开心啲啦。 我哋送音乐嘅嘉宾系有 JW， 嗨！ 哇，今次见真人啊！上次嗰卷就送咗俾你哋，补翻送翻俾你啦。 Yeah, 今次有卷新噶啦， 好似皇帝圣旨， 系啊， 圣旨啊，接旨啦。 呢、這个就系、是、 心旷神怡，王浩怡。 我想表起佢， 表起佢好啊！ 好似睇完真系会开心啲。 系啊，有嗰种好似嗰啲莫生戏嗰啲咧。 我想问系边个写噶？ 呢个我哋监制 Carmen 去写。 哇，好 Q 喎！啲手字真系几靓喎。 佢真系练书法嘅，因为。 哇！我终于可以掂下。 系啊，可以亲手掂到啦！今次呢、這个。 哇 ，good quality 啊！ 系啊，所以摸上手系咪有种心旷神怡嘅感觉咧？ 嗱， 翻去記得掛起佢啦， 咁 每日望一望，起身望一望，咁就冇咗啲起床氣咁。 又可以劈下斜啊，咩都得噶。但我哋揀選呢個心旷神怡咧，因為即係個意思啊，即係祝願啦，亦都好嘅意思，即係講即係個人好有朝氣啊，心情好開朗啊嗰樣。咁一嚟我哋都覺得呢一樣嘢本身就係你俾大家嘅感覺都係咁樣啦。 哇， 係啊，咁所以揀呢一個嘅。 開心果啊， 咩啊？ 開心果 啊，係啊，係啊。咁亦都同時，因為心旷神怡，即係可能喺啲生活當中點樣去安排自己啲時間，會唔會有一啲嘅嘢去做，等自己開心啲？呢一樣亦都係我哋會想知關於你嘅，即係喺你而家嘅工作嘅 schedule，譬如亦都會有拍劇，跟住又做歌等等，中間啲位其實點樣俾自己去 relax 啊，俾自己唞下氣啊 ，refresh 下咁樣。 對我嚟講最舒服嘅咧，即係我係好中意去按摩噶。 邊一種按摩？咩泰式啊？定咩？ 唔係唔係，即係真係坐喺度睇電視，邊食嘢邊按摩，又有可以踩下耳，跟住按下腳，又按下膊頭。呢個係我最開心嘅時間嚟噶。 係， 即係我係一個好中意按摩嘅，同埋我中意飲咖啡咯。咁所以其實我而家對我嚟講，呢啲咁 chill 嘅環節就係令到我開心嘅嘢咯。 咁譬如按摩，即係先講按摩嗰樣，係嗰啲即係有部機喺度嗰啲已經 OK 啊？定話都真係有個人要幫你去做？ 要有個人，是要有個人。 係咪即係差好遠？ 機嗰啲完全係唔到位啦。 我又未揾到一部真係好到位嘅機咯。咁但係而家暫時嚟講，我就揾到一個好 好到位嘅人。 係啦， 呃落去啦，啱位啊， 係啊，同埋即係彩耳咧，因為即係講起呢一樣嘢啦，因為幾年前嘅我係完全對彩耳係冇興趣。 OK， 但係第一次彩完之後，哇，原來好舒服㗎！係 啊，係啊， 未試過喎， 未試過， 有咩好處啊？其實係 聽得清楚好多啲嘢，突然之間。我妹咧每年農曆新年就要幫我撩噶啦，唔係農曆新年啦，即係一月一號就要幫我撩噶，屋企儀式嚟嘅咁多年，因為佢話 Happy New Year 撩耳啊，跟住佢就話阿哥又係時候 Happy New Year 啦咁樣，咁初頭都覺得好笑嘅，呢幾年就冇再笑啦，跟住我就好啦，我瞓低啦，俾你撩啦咁，咁所以我都有 feel 過嗰種撩完個人係好舒服嘅感覺， 好舒服㗎，因為佢坐完佢又會即係用啲嘢幫你清潔下隻耳仔，跟住佢又會有啲毛咧，有啲毛毛喺入邊轉下轉下咁樣。好舒服噶！ 你系点样开拓呢一个新嘅天地都无啦啦？ 系因为我男朋友有彩耳，跟住我成日见佢坐，成日喺度有几舒服啊！好似坐劲耐，只耳仔可以整几耐，我真系唔明白。咁我好啦，我又试下啦。即系你知啦，我即系喺隔篱，咁我又等我又试下啦。一去冇得 回头啦！ 一去冇得回头真系。 咁跟住即系呢一样啦。咁跟住另外你话咖啡嗰样亦都系好重要啊，对你嚟讲。咁系咪每一日都需要有一杯咖啡？即系譬如可能今日宣传日咁样，即系一起身劈头要有一杯先嘅嗰啲。 我本身今朝系一早较早多一个半钟，系谂住可以去即系 interview 之前买一杯咖啡。 系、 但系。fail 咗，因為我賴咗。 但係你係嗰啲會有要求到要特定某一種咖啡，自己買咗隻豆，跟住仲要翻屋企自己磨嗰種。 我自己就唔我唔識自己喺屋企整咖啡嘅，但係即係以前嘅我可能唔識。唔係好識點樣分啦、但係而家就會開始識得點樣去啊！原來呢一個。间嘢嘅咖啡好饮啲、因为哦呢一间有时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饮一啲咖啡咧，系会有一阵好似有阵烟味咁样。 我明白我明 白，系啊，好似唔香噶，系烟味嚟噶咯。咁所以而家我就开始饮咖啡，我会觉得会有呢个享受添嘅都。 会唔会话即系嗰一日嘅工作会令到你准备即瞓醒觉饮嘅嗰样嘢食嘅嘢唔同，即系譬如嗰日系做宣传嘅，嗰日要录音嘅，或者嗰日要拍嘢嘅，或者做 show 嘅，都会令到你嗰日可能瞓醒觉个 preparation 个人都会唔一样。 我绝对会噶，即系譬如话我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听日要唱歌，咁我今日就一定唔会饮酒。如果我今一阵间要唱歌咧，我就通常饮啲热暖嘅嘢，即系可能热奶茶暖水啊咁样。咖啡就可能都唔会饮嘅，咁但系如果我要做嘢咧，咁就中意会饮咖啡啦。 系，即系对于嗰把声线上头先嗰只唱歌录音咁样，即系嗰啲温度本身，因为对声带你自己都知道会有唔同影响。 系啊系啊，即系我可能唱歌之前唔会饮冻嘢咯，系啊，嗰啲辣嘢啊嗰啲我就唔会食咯。 咁但係咖啡對即係唱歌係可以嘅，即係如果飲咖啡 的話，我又唔會特登去飲，反而我唔知點解我中意飲熱奶茶咯，喺唱之前好似潤下去， 唔會好甜咩？我成日覺得熱奶茶咧， 我唔加糖嘅，唔加糖 ，OK 喎，你吃得苦喎、 啊，係純粹唔知你。好似有啲有 咁咁地有啲奶润滑下， 但系可能唔 make sense 嘅，纯粹我自己个人感觉。 咁但系而家嗱，即系嗰个工作，即系个范畴多咗好多啦，即系可能参与电视嘅节目制作又会多咗，同时间亦都见到今年开始踊跃咁样做翻歌啦 ，keep 住咁样，会唔会话即系要保持一个我哋所谓今日叫做心旷神怡嘅状态？其实都真系冇以前咁容易，因为好似要 思考嘅嘢多咗，或者體力上要用得多咗。 要思考嘅嘢多咗， 真係喎，會唔會啊？定係其實都唔使點思考。 唔係，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即係我覺得我而家個人好充實啊！即係好似突然之間可以終於可以做到曬我想做嘅嘢。即係嗱，幫成我同你一齊上 acting class。其實我中意 acting 唔代表我有機會可以拍劇噶嘛。 係啊。 即係我擺我自己入呢一間公司，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拍到劇，我都冇擔保噶嘛。咁所以會去思考好多嘢咯。即係當我譬如有機會可以做歌嘅時候，究竟我想做乜嘢歌呢？咁我拍劇嘅時候，我好多嘢要我自己去諗咁樣，咁所以 planning 上其實係會變得要諗多好多嘢。 嗯， 會唔會喺所謂 planning 上面劇集嗰、那個那個角色會比較所謂被動少少嘅，因為都好睇即係好 超級被動 個團隊極大，同埋好睇即係監製啊、物色角色咁。咁音樂上面就叫可以主動出擊一啲啦。係啊。 咁所以劇集冇噶，我覺得如果演戲，真係要等一個角色嚟咯，咁所以当我等紧嘅时候，我就可以继续做我嘅音乐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冇冲突嘅两样嘢，反而仲好添，即系我又可以继续 chase 嘅 dream 就系去做演戏，而同时间我又可以一路做音乐。咁呢样嘢我都好多谢公司咯，因为系佢哋俾我呢个机会可以两样嘢都一齐做咯。 而家你最想俾你演嘅话，你会想演一个点样嘅角色啊？ 我好多角色都想演噶，因为可能一啲有得发挥嘅嘢咯，即系唔系做一个JW 咁样，即系可能有啲啲导演系会觉得啊 JW 个人几得意开朗咁样，就做翻一个咁嘅角色啦。咁即系做自己就唔好玩啊嘛。即系如果可以揾一个角色系唔系我平时咁样样嘅，咁样就会有到 challenge。 即系如果 JW 突然做一个连环变态杀手咁 样 ，OK 噶， 我觉得佢会中意， 可以噶，OK 噶，即系呢啲就 challenge 嚟嘛。OK， 但系呢样嘢好难喺音乐上边睇。演嘅原因系因为即系音乐好难去探讨到一啲咁得人惊嘅题材啊，定系点啊？ 系嘅，因为好难唱到呢啲题材，同埋就算我真系唔唱呢个题材 ，MV 其实都可以嘅。 嗯， 所以如果而家冇得演戏咧，我就俾 MV 自己演咯。即系我设计我呢个 MV 咧，就可以俾自己演多啲，咁样就去满足下自己嘅愿望咁样咯。 咁如果要形容嘅话，而家嘅演戏方面同埋啲音乐方面，而家自己阶段，你会觉得即系点样形容咧？而家嘅你 啊，哇，百感交集， 系 因为音乐，我又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个感觉好似又好似又唔系由头再嚟过嘅，但系又好似再 pick up 翻咁样。虽然我其实一路都有唱歌，只不过个感觉好似要。我要再上翻个轨道，要去翻即系想揾翻啲正嘅歌俾大家咁样。咁然后喺演戏方面，又系喺度等紧，希望有一个好嘅角色嘅来临。即系我拍完古装啦，即系拍完《披之殿下》，我都希望大家中意呢一个角色。咁中意呢个角色，我又希望啲监制都会睇到呢、這个，睇到我呢个表现，跟住就会觉得啊 ，JW 真系好 OK 噶，即系唔系净系唱歌。因为我觉得有好多监制会觉得啊，其实一个歌手入到嚟，唔知佢谂乜嘢，唔知佢咪真系中意做，或者系咯。咁所以，但系如果我做完呢套戏出咗嚟，我就希望佢哋见到我嘅努力，就觉得啊，其实都可以揾佢。 其實在拍劇的情況底下入到片場，最初有冇都有少少多多少少有啲壓力，就係、是、死啦！佢哋會唔會即有啲差別待遇？可能特登會對我好啲咧，因為睇住我係歌手，可能會錫我多啲咧，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壓力？ 冇，佢哋全部都好好啊，全部都好 nice 嘅，對所有人都好好嘅。咁特別我又同阿嘉樂、啊、陳瑩同埋豬仔啊、阿康佢哋，全部都好 nice。咁所以我哋拍呢套劇嘅時候係好辛苦，真係好辛苦，但係。就变咗好似一齐咯，即系一齐挨咗佢， 就会开心咗咯。 嗯，辛苦在于即系时间好长咁样嘅意思。 系啊，即系我哋即系以前做歌手，听啲演员讲话，哇咩闯接外景，接闯接外景，接几组啊咁样啦。其实听唔明嘅呢啲嘢，系听唔明嘅，净系觉得哦辛苦 ，OK。 系啊， 咁啊辛苦下咯。 但系唔明嗰个辛苦系乜嘢，系咩辛苦？但系当我真系入到去做演员嘅时候，我就发觉哇，真系系一个全新嘅 respect 啊，对佢哋。因为原来真的很辛苦的即你想想 OK 我当我零五朝头早起身要拍一些外景戏、一路拍到五点 PM 零五 AM 拍到五点 PM 然后接闯景闯景就是进入 studio 入面拍了可能就放个 lunch 放个 dinner 跟着就六点 PM就拍到凌晨四点 AM， 跟住再接翻外景，零五又去到唔知三点，跟住再接翻床， 咁唔使瞓噶咯。 我试过最高峰系有五十几个钟，系一路闯接外景，接闯接外景。 哇！ 系啊， 呢一个状况同我谂同歌手嗰个生活会好唔同，就系因为你歌手要有足够休息，你把声先运作到啊嘛。 系嘅，同埋即系歌手以前觉得啊，系啊，拍咗个 MV 拍咗24个钟， 已经好劲啦， 系啊，真系好辛苦啊！ 即系拍个 story 出嚟，哦 ，24 hours MV shoot 咁样。哇！我而家心谂咩叫出，完全系湿碎咯。 二十四粒钟简直感恩啊！ 可以 搞 得掂 啊！ 同埋佢哋系即系我而家就真系系一个 whole new respect 咯，for 啲演员，因为我自己冇感受过嘛。但我真的感受完之后，我就觉得是哇，特别是古装， 系， 即系谂下，我哋仲要夏天拍最热， 哇， 我哋着紧三层衫，然之后系嗰、那个，即系仲要有啲外景，我哋真的要行上山咧，有啲系要行唔到啊，直情系要有条绳咁样掹住条绳咁样行上去， 哇， 跟住系厕所又冇厕所嘅， 系咯，荒山野岭都好难， 系啊，跟住哇，嗰、那个辛苦系唔系一般人可以。我哋演員辛苦，其實 camman 都好辛苦。你諗下佢哋抬嗰啲 camman， 佢哋抬嗰啲機，全部都好重噶。咁所以真係 new respect 喎。 俾你經歷咗咁多之後，你覺得做歌手開心啲定演員開心啲啊？ 我認真歌手真係好啲嘅， 舒服啲啊，係。 好舒服，真係好舒服。你拍套劇，你拍四個月，四五個月都有，一啲半年，跟住你諗下，而家譬如説一聲一個月播完啦。播完啦、 但原来之前是用了很多时 间 精力去做。 很多我们一场东西可能出来播出来一分钟就已经播完，但我们可能是用了三日播的，三日去拍。即是这些演员的东西，而且演员你又成日要等机会来等一样东西，你不可以说自己去创造，即是可能都可以放自己放 social media， 但是不同咯。但是歌手真的，我唱首歌，我表演可能去做一个商演，我唱首歌三分钟， 仲有冷气添， 仲有冷气，靓靓女女系啦，即系嗰个，即系嗰个钱酬劳，可能就系等于人哋拍几多几耐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系唔同噶，所以我真系演员系好辛苦噶，所以我觉得所有系咯。 好 respect 佢， 我讲咗好多次，因为真心 respect 但系歌手系舒服好多嘅，但我又好中意唱歌咯，所以我觉得我好幸运嘅系，我又可以做到一个歌手，跟住我又可以演戏，即系我两样嘢我一齐，即系我会更加去珍惜做一个歌手咯，而家都。 私家沙有悄悄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淡的自住，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秘，跟你 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若是前言，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却命断，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刀枪已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意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若是前面，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缺面远离乱散，即只有暂远才能脉络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若有日锁链负更远，怕没路还原，朋友伴正是你的脸，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亦缠绵，只要你温暖变暖，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JW 之前嘅派台作品叫《纳斯卡线》。新闻翻嚟之后，将会有佢介绍新歌 FF 啊。先听住六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澳平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发生天秤倒冧意外，造成两死七伤，最后一个被困伤者已经被救出。消防表示，被困工人在天秤底部被压住，救援人员尝试沟通但无反应，要等待起重机吊起天秤才能够救出伤者。送院伤者就两人严重，四人稳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意外罕见，初步怀疑天秤机组出问题导致意外，有工程师怀疑是机组的焊接位出事。行政长官李家超关注在安达臣道地盘发生的严重工业意外，他对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希望伤者早日康复，社署將會為他們提供適切協助，包括情緒支援、輔導和經濟援助等。李家超在社交網頁表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已經匯報情況，勞工處會對事件展開全面調查，亦都已經展開巡查全港其他使用天秤的地盤，確保符合安全規定，尤其留意天秤的樹立和支撐是否穩固和有足夠強度。本港单日的新冠确诊个案再重上过万宗，新增10194宗个案，本地感染占10030宗。医管局呈报16宗患者死亡个案，年龄由47至99岁。医管局相信其中10宗死亡个案与新冠病毒有关。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 47岁死者已经打三针，本身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屋企不省人事，相信死因和感染新冠病毒无直接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中秋节同埋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重复一次咧，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汇景花园。咁另外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继续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去到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过了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一点，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后车少了，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嘅竟然变成陌生人。 佢正称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呢个系佢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嘅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嘅治愈法宝系。继续佢音频治疗单曲系列，令我最感兴趣嘅咧，当然系想知 Jocelyn 今次又用咗咩音频治疗乐器喺编曲当中咧？答案就系水晶钵，为歌曲带嚟一丝清脆嘅声音。作曲陈明喜、柯新峰，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柯新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明喜《放下的频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语备， 我系 系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成个社会嘅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y, hey, I need a rest fr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神医王浩义， 今日送音乐嘉宾继续有 JW 啦，咁啊头先就即系我哋知道咗最近你嘅状况，音乐上面拍嘢上面啦，亦都希望多啲叫做 groovy 啲嘅作品可以之后做 show 嘅时候可以有啦。咁所以新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咧，亦都系开正呢一份啦 ，FF 呢一首歌。咁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咁啊交俾你揭晓嘅。 系，咁我估先啦。我估其实今次 FF 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你听咗上年 J 风好几首好 retro 嘅一啲作品，一啲 synth pop 嘅作品，例如系恩爱之罪名啊呢一类，或者思念即地狱，跟住你就主动向阿 J 风倾偈，同佢讲话，哇，我都好想做一首咁 synth pop 咁 groovy， 即系头先你都有讲过想多啲 groovy 嘅嘢，咁所以就即系促成咗今次，好啦，我哋做一首咁样嘅歌啦，就有 FF 呢一首嘅诞生啦，咁样。 我估埋你就 key 啦，咁啊今次就作曲叫你啦，J 风同天马三个一齐啦，咁我喺度谂紧就系、是，因为呢首歌我听落去嘅时候个感觉咧，好似系一种夜晚揸车逃离紧嗰个世界嗰种感觉嚟，即系好自由嘅。咁我觉得系即系可能未有呢一份歌词，即系广东话词之前你写嘅时候都有谂过个画面，真系呢一种咯，即系逃离个世界。好自由自在，咁只不过最后即叫 shift 咗去嗰个逃离，就係去咗一个幻想世界咁解啫。 嗯， 一首歌嗰个音乐个底好有呢种揸住架车夜晚嗰种感觉嘅，係啦。咁呢个就我想估你哋可能有去諗过嘅画面。 嗯， 係啦。 咁我而家可以揭晓 啦。你笑你笑到咁样我就唉。 嚟啦。 两个都错嘅。 真实嘅故事系可能先解答阿斌嗰、那个，即系呢一个合作嘅班底开始啦。 其实因为我自己不嬲都系好中意 J 风嘅，我系好中意佢所有嘅嘢嘅。咁 Team 我之前都有其实上过佢 studio， 坐喺度大家一齐喺度睇下可唔可以作到啲嘢出嚟嘅。咁之前都有啲 demo， 但系就冇用到啦。咁、 嗯、 但系今次就揾埋 J 风，我哋真系三个一齐 start from scratch。咁其实我自己有啲 reference 嘅歌我听过。唔係 J 風嘅，而我覺得啊好正喎，咁我又擺喺個心度嘅。咁我同 J 風同天媽其實坐低嘅時候，我諗過啊，究竟我哋應該撞一啲 ballad 嘢啊 ，power ballad 嘢啊，定係快啲有 groove 嘅嘢咧？咁諗諗下，其實 J 風唔好嘥咗佢添，即係我都中意佢啲快歌，咁我又即刻攞咗我啲 reference 出嚟講，喂 ，OK，let's、okay, just do that one 咁樣。 OK， 咁所以我哋就整咗呢一首 FF 出嚟。 咁啊，但係喺呢一個位置上，你去同阿 J 風一齊去做一首咁嘅作品嘅時候，再加埋 team 啊啦，即係最初去揼個底，你一開始已經話咗俾佢聽啊，我就係要一個點樣嘅節拍咁樣。係 啊係啊，即係我想要啲。好似一路想一路，因为我又系，其实我又系揸车嘅、 嗯。 我听 reference 嗰首歌嘅时候咧，我系揸紧车嘅。我就成日都听完一次，我又想翻翻去转头想听多次，系 on repeat 咁样听嗰首歌。跟住揸车嗰阵时会好开心噶。咁、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我想要一个咁样嘅 groove， 即系好似一路去紧，一路去紧咁样。咁所以就用咗呢一个咁样嘅。 感覺。 嗯，至於波成講嗰樣嘢咧，都係錯嘅， 係錯嘅，係錯嘅。 雖然你聽嗰時候係揸緊車， 係啦，但係個感覺就唔係咯。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諗嘅時候咧，我哋係有諗緊小鮮肉嘅。 Okay， 因為我都有諗緊啊，其實而家好多嗰啲女人啊，啲女仔啊，成日喺度諗噶嘛，即係我中意唔知中意迷邊啲人啊，迷邊啲小鮮肉嘅。明星啊、藝人啊咁樣噶，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啊，不如做首歌係中意啲小鮮肉噶啦。咁所以其實 demo 咧係有一句係就咁話 ，Oh， does he know I'm older than him 咁樣啦， oh。 即係類似啲咁樣，係 demo 先會聽到嘅。咁但係跟住之後，所以我哋錄緊呢一個 demo 嘅時候咧，我哋係喺度個幻想空間係喺度發緊姣嘅。 但要两个男士去陪你发姣都唔系容易喎、 啊。佢哋两个系发紧姣啊，即系佢，因为 J 峰都有帮我录个 demo 噶嘛，咁佢把声都系哇，好 唔系平时听到佢嗰只声嚟嘅。 咁但系我哋一路就谂啊，究竟喺度幻想紧嗰个男仔，哦，有六嚿腹肌啊，好靓嘅眼啊，嗰对眼点样，或者点样shoulders 点样？咁所以我哋就系呢个方向嘅本身，即系喺度想啊，如果我曳曳，我曳曳喺度谂幻想一个小鲜肉会点咧？咁 即系一个有换味嘅切入点啊！一开始已经 系啦， 但有冇谂过换味到即系唔知点样喺嗰个音乐上或者声音上摆翻男人声落去，等你有多啲 fantasy 咧？ 绝对有嘅，我本身系想揾一个小鲜。鮮肉嚟同我做一個 featuring 嘅，可惜一路都未揾到，冇揾到，咁我心諗算啦 ，I'll do myself。 所以就喺嗰啲 vocal 上面加咗一啲好 sexy 嘅一啲對白喺入邊，係嘛？ 係啦，即係嗰啲啊，我咩我帶你去個地方咁，姐姐帶你去個地方。 咁但係因為頭先講話呢一個好換味嘅話，有少少叫做所謂發姣嘅狀態，但係而家聽出嚟咧，亦都冇咁冇嗰種咁樣樣嘅，即係要係咪要攞嗰個 balance 錄音嘅時候，究竟攞嗰把聲？ 如果唔係真係你會聽到似我啦， 係咯， 我做咩事啊？最憎你做咩事啊？即係搞唔掂噶嘛，咁所以都係要攞個 balance 嘅，因為如果首歌啲歌詞已經係喺度發姣嘅話，咁我把聲就要。即係收斂少少咯， 認真翻少少嘅聲咁樣。咁所以其實嗰次即係坐埋一齊三個嘅時候，揼咗個底之後，咁嗰陣時就係一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係一個英文嘅 demo 詞嚟先嘅。咁、個意思係咪其實同而家都好類近？因為嗰個題材一開始已經定實咗噶嘛。 都類近嘅，即係都係喺度幻想一個幻想空間咯。即係成日都會講啲男仔點樣幻想啲女仔著。着唔知啲 sexy clothes 咁樣噶嘛，咁但係呢一首歌就反而講翻，哦，其實可能女仔都會有幻想噶喎，咁樣咁好彩 T-Rex 就好犀利咯，佢好快寫起啲歌詞出嚟，咁就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时自己在幻想什么东西 可能他写了你这样 但是他也很犀利他很快写到 是那有没有跟他讲过即是跟 T-Rex 讲过其实你自己在幻想层面一个男的小鲜肉你最理想是怎样有没有跟他 说我想他听我们的 demo 的时候 已经知道 了已经听到一 些英文歌词他大概 demo 词有了 是他已经 feel 到是什么了所以他就很快就已经 get 到我们还有因为那个音乐嗰、那個感覺好強咧，好似真係好玩啊！咁、所以我諗佢都好快 get 到。 係，咁其實即係去錄音嘅時候，聽住呢一個底係咪真係都感覺到就係，因為你有份參與，所以你知道哦，呢、這個就係當初我好想要嗰種一路好去好 groovy 嘅嗰個一個音樂底咧。因為聽嘅時候其實好自然，你都會跟住喐噶嘛。 係啊，我錄嘅過程都好開心嘅，因為。其实真的第一次在我任何的、入行以来第一次我的名字会出现在这个作曲那里咯。 嗯、 那跟着我就觉得很特别咯。那唱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是自己的一首歌的。因为真的由头到尾揼出来的时候那就会即是那些讲嘢啊中间那些讲嘢或者有一个位置是无端端会叫佢咁樣啦，即係呢啲 team 幫手諗嘅，咁但係我覺得好特別咯，即係我冇一啲歌係有呢啲咁樣嘅 at lip 位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咯。 係因為喺嗰啲入 chorus 前有一啲咁樣嘅對白，好似抓咗你嘅 attention 之後再去個 chorus 咁啊。咁但係今次參與作曲係咪其實一開始自己都冇諗過會有份去 即係純粹諗住我拋 idea 睇下佢哋寫啲咩啦，當初冇。 其實喺過去嘅時間，我有時都會揾一啲人去，即係坐喺個 studio 度試下揼啲嘢出嚟嘅、但係就冇用到嘅，好多都冇用到嘅。即係我以前有試過同 Cousin 風啊、Tima 之前都有試過、Terence 其實都有上過佢屋企試下揼嗰啲嘢出嚟啊 ，Nick 吹啊咁樣。咁但係一路都未 work 到。咁但係 until 呢一首歌揾埋 J 風入嚟咧，咁、就搞掂啦。 點解會嗰個咁順利？係因為即係大家一齊去 lead 住去一齊唱一啲哼一啲 melody， 睇下點樣可以令佢變得 make sense， 定係其實你本身已經有一個 melody 係代住咗喺度噶啦。 我有一啲，因為我平時有時咧喺屋企咧會諗到一啲 melody 咧，我就會錄出嚟錄喺個 audio 度嘅，咁、我就會記住咗啊有幾句 hook line 我係會好想用嘅，咁、或者同埋嗰日我 J 風又係諗呢啲諗得好叻噶，同埋佢同我中意嘅嘢好類近咯，所以我哋就即係一開始就係 team 可能打咗個 beat 出嚟先，跟住我哋就試咯，一路試喺上面點樣可以唱啲嘢出嚟。 啱啱你講形容嗰種好叻嗰種狀態，因為我哋冇親身感受到啦。但我幻想會唔會就係嗰種可能你有一至兩句嘅 hook line， 跟住佢就可以接住你，可以生到後面嘅嘢出嚟，係咪即係類似咁樣樣？ 即係譬如話 team 好啦，我哋而家揼咗點樣個 melody 係咁樣樣嘅，一路去，乜嘢都冇嘅。咁我哋就喺上面試咯，就想咁樣就一路喺度諗。咁追風啲嘢就會，即係佢會去諗一啲唔係好嗰啲叫咩咧？應該叫 唔係好預計到 嘅。係啦，唔係啲預計到嘅 melody 咯。咁所以同埋佢唱嘅 range 係好啱我嘅，因為有時男仔幫女仔諗嘅嘢會唔啱噶嘛。咁但係佢唱嘅 range 又係好啱我嘅 range 唱，咁所以就 perfect。 係，咁因為之前其實一路都有嘗試，即係自己都會參與社歌，但今次就終於可以叫做出得到。有冇發現到其實啊，今次有咩咁特別？可能今次呢一首就得啦。係咪之前自己對自己太嚴謹啦？ 我覺得係因為有 J 風同埋有 Tima 全靠 佢哋兩個，其實我都係擺個掛餅上去嘅啫。但是我觉得全靠是他们两个咯，因为他们两个加埋一起呢真的有一种魔力的、他们两个好像你看啲 cartoons 咁样，佢哋系承接住大家噶 ，Frozen 啊，即系佢系一个可以接住大家嘅thought， 即系佢哋嘅谂法系好容易跟住到啊，咁所以变咗同佢哋两个合作系好顺利噶。 有冇信心往后自己都可以再尝试喺个作曲嗰个部分再试下玩多啲啊？ 都系要 pair 个人一齐咯，即系我自己你话我自己一个一定未得咯，但系我会中意即系呢一个创作过程，我自己系好享受嘅，所以我有时都会同阿 Nick Choi 讲啊，或者有时同 Cousin 风，我都会希望可以继续有机会嘅，佢哋有得闲嘅话，同佢哋一齐去夹咯。 OK， 咁至于系 vocal 部分，即系因为今次呢一首作品即係好明顯，都係比較 groovy 啦，同之前一啲 ballad 啲嘅作品，嗰、那個唱法上會唔同啦。而JW 應該都一段時間冇出快歌，會唔會喺 vocal 上面重新 pick up 翻一啲咁 groovy 嘅嘢？其實係好快手可以做得到啊，定還是都要用多少時少時間去 tune 啊？ 我都算快嘅、其實因為咧我自己揸車嘅時候，我係好中意聽快歌嘅，咁、而我有成日自己一個人揸車啦，我係經常地自己一個人揸車，我都會一路唱住一路聽噶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係你當 vocal training 又好，或者就咁自己 hobby 又好，其實我每一日都係一路唱緊呢啲嘢咯。 本身嘅一個好有 groove 嘅， 即係我中意，因為我中意咯， 即係中意聽得多，其實就會 feel 到究竟呢啲歌嘅係點樣樣唱咁樣。咁歌嘅製作之外，亦都有今次 MV 啦。係啦，呢個 MV 就 好開心啦。 係啦，揾唔到個小鮮肉唱啦，就揾個小鮮肉拍。 係啦，完全 是。其實我都唔肯定佢係咪小鮮肉啊。 雖然佢年紀嘅樣係成熟過你嘅。係 啊，因為其實我已經掉咗小鮮肉呢一個概念啦。由我揾唔到小鮮肉嗰刻。 開始我就已經唔再要小鮮肉呢樣，所以我拎走咗嗰啲元素。 但係都起碼有肉先啦， 有綠舊腹肌嘅，有綠舊，有綠舊。係純粹當係一個，即係而家呢一首歌，我哋就當係有一個幻想咯。即係究竟啊，女仔見到靚仔嘅時候會點樣去幻想咧？咁所以呢個 MV 都幾好玩，因為嗰排可能又拍完劇啦，咁但係仲想演啊嘛，中意演啊嘛，咁啊俾自己機會演咯，咁就喺 MV 入面我就 design 咗幾個角色俾自己，即係可能第一個係嗰個攞住個水晶球嘅，係啦女巫咁樣，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練馬師，跟住另一個就可能特工，係啦，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梳嗰個變態殺手， 係啊 ，game 係啦，變態殺手咁樣，咁就。可以好多嘢玩咯、 咁啊喺呢一个 MV 入面即係完全係嚟自因为你最初首歌嘅出发点，所以就同团队傾好好啦，我要拍一个咁样嘅开心幻想嘅故仔定係点呀？ 其实因为呢首歌係好玩啊、本身已经係一首好玩嘅歌，咁我就觉得同埋我觉得呢一排观众发现咗原来 JW 个性格係咁㗎喎，即原来佢是搞笑的、哦、咁我就想在这个 MV 再突显我的性格咯、就是多啲搞笑嘢咯，咁所以就在呢一啲又唔想俾人觉得哇好姣呢首歌你点啊你喺度发梦嗰啲乜嘢啊，咁所以我就想得意啲咯成件事， 系即系湿涂啲搵啲嘢撩下佢咁就算， 系啦系啦， 少少地咁样样， 系啦系啦。 但头先你讲一个 point 有趣，即系你话而家发现到原来啲观众知道你有呢一面，但其实你不嬲都系咁嘅，你有冇觉得？哦、原来一路大家都不知道我有即叫做搞笑这一面呢， 其实我都知道是很难去发现的，因为以前只是做歌手的时候可能 我很多歌也是惨情歌，那变成每次出来唱歌的时候就是 很凝重地去唱一首很惨的歌，那唱完就多谢那就走了嘛、就是不多机会去给展现我那个我個 character 出嚟咯，咁但係可能而家多咗去做一啲綜藝啊，多咗做拍劇啊，見大家，咁佢哋就發現咧，原來係咁樣嘅喎，咁佢哋又中意睇我呢一面，咁我就想show 嗰面俾大家。 嗯，即係你可以盡情啲，我做音樂都做呢啲開心嘅，因為我個人係咁，你終於睇到啦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同時，即係見到面向你頭先講綜藝之外，即係譬如喺一啲比賽做導師，又見到你好認真同埋好直接嘅一面。我見你佢都好，係即係都直接有嗰下就直接講，然後好 expressive 咁樣。你唱歌咧，我 feel 到即係你要喐㗎，即係睇到啲片咧，係啊，你唱啲快歌你要喐住咁樣 feel 到，即係會有呢啲嘅你係。係 啊，因為我比較係咯直接啲咯，即係。我覺得個心覺想點樣講，我就會好 honest 咁樣話俾佢哋聽咯。咁而係咯，觀眾又中意睇喎。咁 OK， 咁我俾你睇咯。我又唔需要諗出嚟，我直接做嘅已經就喺度啦。 做自己係最開心 嘅，係咯，做自己最舒服咯，係 啊。咁特別係最近亦都可以做嘉賓啦，林家謙演唱會，其實企翻喺即係企喺個舞台嗰度，又可以再次見到咁多觀眾，會唔會令到你喺音樂嗰條路上面亦都會諗啊？好想有機會快啲開自己嘅show咧。 其實公司係好好嘅，因為公司佢有機會俾我有機會拍劇啦，佢哋亦都好。即係好 supportive， 佢哋好希望我一路繼續出歌啦。而家其實我哋一路物色緊好多好好聽嘅 demo， 我哋想一路繼續即係都係 focus 歌都要做。然之後其實佢哋係同我講咗，佢哋都想 plan 幫我 plan 做演唱會嘅。咁但係我反而我真係想自己再儲多啲歌先，令到我起碼同我上一次嘅紅館演唱會會係兩樣嘢咯，即係唔係淨係唱舊歌咯，係啊，咁所以我努力啲繼續出多啲歌先咯。 呢一刻自己幻想，如果再開 show， 即係頭先話要同上次好唔同嘅話，會係可能係多咗一啲快啊跳舞嘅作品啊，定還是會喺邊啲方面自己都有諗過啊？如果可以咁樣就好啦。 我會想要多啲 groovy 嘢㗎、即係可以喐多啲咯，即係唔係淨係成日ballad 咯。啊，我中，因為我而家譬如我睇今年睇J4今年睇 Joyce。 Tyson Yoshi， 即係佢哋啲嘢好 groovy， 好開心噶嘛！即係當你有個 groove 嘅時候，你可以同 audience 多啲互動咯。咁ballad 當然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所以 ballad 嘅嘢，我覺得我一定會照有咯。咁但係我會都會想多啲 groovy 啲嘅。 咁所以會唔會都即係嚟緊嘅歌會先，即係雖然話都會有 ballad 嗰啲，但係都會想試下先再做多少少係呢一啲叫做輕快啲、開心啲嘅歌咁。 我覺得今年咧係仲會有一首都是 groovy 啲嘅嘢嘅，咁 ballad 嘅都会有，因为其实都揾咗噶啦，咁可能下年咧就会应该会下年出咯，但今年应该会 groovy 啲。 系啊，玩多首先咯，玩得咁开心。 系啦，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见到由之前大家听一个唱开惨情嘅 JW， 而家咧亦都可以再开发到大家见到佢即系开心嘅呢一面，有呢一首即系 groovy 啲嘅最新派头个 FF 嘅，咁啊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完结之前，听我今日嘉宾 JW 嘅最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FF 啊，听日5点见，拜拜。